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2017年5月11日，已经入夏的北京一大早突然刮起了大风。北京八宝山这个送走了中国多少风云人物的地方，今天又将带走一位老人，他的名字叫吴文俊。狂风并没有阻挡前来送行的人们，大家纷纷赶来送这位老人最后一程。人群中，我们还看到了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数学家万哲仙先生。90高龄的他亲自前来送别昔日的好友。许多人对吴文俊这个名字并不熟悉，但对于中国数学界来说，吴文俊是我国少数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数学大家之一。介绍他，或许可以从61年前的一次颁奖说起。 一等奖的有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教授、空气动力学家和弹性力学家钱学森教授、数学家吴文俊教授。 这是吴文俊第一次在国内领奖的影像记录。画面中的他当年只有37岁，因在拓扑学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1956年与华罗庚、钱学森一起获得了首届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但20年后，他却放弃了自己已经硕果累累的拓扑学，涉足中国古代数学，进而开创了国际数学界全新的研究方向——数学机械化。这是近代数学史上的第一个中国原创领域，被国际上称为无方法。我们大家栏目曾在10年前采访过这位中国数学界的传奇人物。当时的吴文俊已是位耄耋之年的老人，这位数学大师用几个漂亮的数学不等式诠释了自己的一生。 是被动的，这个物理教师认为他这个题目很难，我的所谓考得好是因为我数学比较好啊。那么他是这样的，我是偶尔经过听到，那么这个校长啊就决定把一个奖学金啊给我，那么所以我就去考交大数学系了，并不是啊，就是因为我要是没有这个奖金，我没有钱，家里边条件不够啊。这个是那是学费了什么都是很高的，我相信我在物理上面一定也可以搞这些东西，因为从我的个性，从我的这个学习了钻研的精神了，这种方面来看呢， 我相信我也会搞出来的。 在吴文俊看来，自己的钻研精神源自于对客观世界的好奇，但是成功是要付出代价的。 就是我为了要把这个目标要搞清楚，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觉得牺牲把别的事情就稀里糊涂过去了，就不求人解了，省出一些时间来，那么我可以在某一方面求其甚解，就是我要理解的比所有的人都高。 1941年，就在吴文俊大学毕业后不久，上海沦陷，吴文俊只能以教书谋生。在教课之余，他也做一些数学研究，但如同盲人骑瞎马，找不到出路。5年后，正当吴文俊对数学逐渐心灰意冷的时候，一位数学家应邀回国筹建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他就是国际著名的数学家陈省身。陈省身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吴文俊的一生。那时陈省身每周都为青年学子们讲授12个小时的拓扑学，这是当时最前沿的数学研究领域。在陈省身的引导下，吴文俊开始研究美国著名的拓扑学大师惠特尼的对偶定理。 那陈先生特别提出来，也惠特尼的一个，他提出来的一个公式，这是非常重要的，是惠特尼发现的，而且这个里边模模糊糊简单的讲了一下，最好能够补出一个证明来，那是我第一篇重要的文章。这个文章实际上等于他去帮我写的，或者是就是他写的，就发表在美国最主要的这个杂志上面。 当时惠特尼证明定理使用的都是十分繁复的公式，而对偶定理的证明更加复杂。为了解释自己的定理，惠特尼当时甚至准备出一本书来推演证明。而吴文俊的证明简单明了，让惠特尼没有了出书的必要。 后来经过美国人啊，把它一整理，整理得更漂亮，更漂亮，一看就漂亮。 吴文俊的这项成果已经成为拓扑学中的经典，一个刚入门的青年后生只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就在号称难学的拓扑学中取得了重大成果，这让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然而这个年轻人未来还将成为该领域新的领军人物。1947年，吴文俊考取了中法交换生，为了专心研究不被世俗所扰，他特意避开巴黎，选择了法国的一个边境小镇斯特拉斯堡。在这里他专注研究拓扑学的重要内容是性类。当时关于二维是性类出现了2个公式，因形式不同，谁对谁错成了一个公开的疑问。在二维是性类都真相难寻的情况下，年轻学生吴文俊却给出了3维等于0的证明，这在拓扑学权威霍普夫看来简直就是胡闹。 我当时在斯特拉斯堡就证明了3维斯蒂芬惠特尼四性类等于零，当时马上引起注意，引起重视。那霍普也很重视，带了一批瑞士的这些人呢，他这个门下一起到斯特拉斯堡来，兴师问罪，他就不客气质问我了。他说这个有一个结果。 苏联的这个彭丘阿琴，啊，这个是苏联的第一号人物了，他不需要的爵位啊，第一号人物，他发表了一个结果，这个惠特尼也发表过一个结果，在评论里边写了几个字很妙的，叫不知道 who runs where 啊。户也不知道谁错谁对，也不知道哪儿错哪儿对啊，他都搞不清楚，会正在搞不清楚。这个霍普他就质问我了：三维跟二维有关，二维都弄不清楚，你怎么说是三维等于零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两个人都对的，都没错，看起来表面上面不一样，实质上面是一样。我就跟霍普这么解释了。 这是一张吴文俊亲手制作的投影胶片，上面标注了他对1950年工作的总结。当时他和托姆·塞尔·宝莱尔一起并称为拓扑界的四大天王。由于成绩斐然，他们的工作被数学界称为拓扑地震，使拓扑学一跃成为20世纪的数学主流学科之一。俊的成果被国际上称为无公式无式性类，他的恩师陈景深评价说，他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从方向不对到做出划时代的贡献，吴文俊只用了短短3-4年的时间。到了1953年，这位青年数学家已经34岁了，可还是孤身一人。2年前，他回到国内，进入数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在许多同事为他着急的时候，他却闪电般的结婚了。这一牵手就是一辈子。 在上海结识了这个陈佩侯，老七，我人家讲我是闪电转。认识了两礼拜就结婚了。 老伴说，吴文俊是个自由自在、贪玩的人，除了数学研究，最大的爱好就是看电影。 本来我预备结束了以后去看电影，不过事情太多了。 今天本来准备看什么电影？ 我不知道，我到那儿看。 啊，你最近刚看过的电影是什么？ 我印象最近看过的电影，我对美国大片毫无兴趣。我一看见美国大片，我就不要看。 为什么呢？ 就是卖弄科技的技巧。 科技卖弄科技技巧， 卖弄科技技巧，当然卖弄科技技巧也可以吸引人，不过我都不爱看。 那您喜欢看什么电影？最近刚看电影， 最近看的美国电影啊，使我感到印象的是叫《南极大冒险》。这个里边的一些狗明星啊，对我印象，狗，dog，这个拉这个雪橇的这个狗。啊，这个我印象深刻，但而且里边的描写也描写得很好。这些狗明星啊， 狗明星啊 ，我觉得是对人很忠实了，还对自己这个虎背啊，很加义气。 爱上电影，吴文俊是受法国朋友的影响。托姆是他在法国最好的朋友，他们俩经常一起交流各自的研究成果。托姆从与吴文俊的交谈中受到启发，创建了配边理论，获得了被称为数学诺贝尔的菲尔兹奖。之后相继有4位菲尔兹奖得主引用吴文俊的研究成果，有的甚至多达10几处，但吴文俊却一直与菲尔兹奖无缘。无方法根植于中国古代数学的思想精髓。但在1975年前，吴文俊还认为中国古代数学都是些不值得考虑的东西。 我 我对中国的古代书也不感兴趣了，因为我都是知道的都是从外国的外国的书上面看的，那中国的古代书也屁，价钱成熟了乱七八糟，这就是无聊的东西，不值得考虑，所以我从来不看了。1975年有些松动啊，也是可以看看数学了。那关照直他就出了主意，那个时候不是老是提倡有点复古倾向嘛，他就提出来一起学习中国的古代数学。这个是有道理，一方面是合法的，是符合上面的要求的，一方面你可以堂而皇之的大家学。那我也在这个情势之下，我倒觉得好奇了，我自己有一些书啊，我喜欢买书了，不一定看，这些书啊都在文化当中都清掉了，我自己都没有了，我就问他借，借了书，借了嘞，然后再跑图书馆上面一步一步看，我看懂了，看懂了。总的一句话，中国的这个数学的道路啊，跟这个西方以欧几里的传统的所谓公理化的数学走的道路是不一样的。 从书中，吴文俊分析出了中国数学与西方数学的不同之处。他认为，中国数学没有公理系统，根本不考虑定理，主要目的是解决问题。古代数学是一部算法大全，有着世界最早的几何学、最早的方程组、最古老的矩阵。中国古代数学的价值已被世界淡忘，但吴文俊却洞察出其中包含着的独特的机械化思想，他能够把几何问题转化为代数，再编程程序输进电脑后，代替大量复杂的人工演算，这样就可以把数学家从繁重的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进而推进科学发展。这就是机器证明，后来吴文俊把它冠名为数学机械化。 我最自豪的是中国的古代数学我把它认识清楚了，这是我最自豪的，比什么机器证明其他的我都感到自豪。我觉得我是第一个把中国的古代数学认识清楚究竟怎么回事，这是我最感到自豪的。 在这张投影胶片上，吴文俊总结了自己法国留学时的工作概况，其中明确标注出了无式性类和无公式。现在无公式已经成为经典，进入拓扑教材，人们在使用时也早已不需要标注引用。他在法国的同事回忆说，如果1951年吴文俊不回中国，那当年的菲尔兹奖就一定是他的囊中之物。 这是小问题，这是小事情，是吧？我不拿这奖嘛，我可以拿别的奖，我有别的成绩，我也可以拿别的奖，国外的奖多的人，这个无所谓，这个、我可是我对中国古代数学认识，如果没有国外国内的这个经历，我不可能想到哪能是吗？这是我觉得是非常欣慰的，应该说是我做的对了。《机械化数学》 是全新的数学道路，解决了曲面拼接、机构设计、计算机视觉、机器人等高技术领域的核心问题。2000年初，吴文俊以其杰出的贡献，与袁隆平一起荣获中国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然而，数学机械化最初并不 不被所有人理解。 反对的是那是不好说了，你这个是旁门助道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这个离经背道，哪有什么计算机了什么，根本没这回事的，啊，这个跟数学的这个传统的这是完全 背离的， 哎，背离的是不是？这个我不怪他们，这个很自然。 时任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所所长的关兆直一直非常支持吴文俊的研究，甚至表态吴文俊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能干预。然而数学所的态度却不甚乐观。 这个数学所态度就不一样了，系统所成立了好几年了，机器证明国外都承认了，好几年以后有一次什么一个会，我碰到数学所那个时候的一个重要人物了，我就不说了，他就质问我，他说外国搞机器证明，他现在说明他机器证明啊承认了，那可是他提出来，他说外国搞机器证明都是用数理逻辑的，你怎么不用数理逻辑？我当然冒火了，我就跟他当场吵起了。我很少跟人吵架的，对吗？啊，不太发火的。这一次我发火了，因为外国人搞数理逻辑，我就非得要数理逻辑的。我外国人搞的，我就不搞；外国人不搞了，我就搞。这是我基本原则。那你不能跟外国人屁股走。 1979年以后，中国数学家的国际交往日益频繁。从1979年被邀请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任研究员起，吴文俊几乎每年都出国访问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机械化数学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数学逐渐受到国际上的瞩目。 我觉得是将来的数学应该走中国古代数学道路，不是西方欧几里道路，这是我总的见解。体力劳动机械化，我们没有份，结果我们一落千丈了，啊，处处挨打了，这是一个关系。那么现在脑力劳动机械化，你不能错过这个机会，错失这个机会，那么永死不得翻身的，这是我一直坚决强调的。所以我对我的数学机械化是，我是寄予厚望了。 今天我们打开这些尘封的影像，一起缅怀这位数学界的老顽童。他的音容笑貌不仅仅存留在影像记录里，还会更加生动地保存在每一位与他接触过的人心中。 吴先生这个人呢，一生啊非常宽厚宽容，他在待人上的的确确是这个样子，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而且在这个学问上呢，他也是非常认真，而且呢也非常刻苦，也为我们树立了非常好的榜样。 有人说用这个纯粹来形容他，我觉得是对的，他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学者，纯粹的数学家。 看到他的这个仪容啊，我感到非常的难过，非常悲痛。 从吴文俊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数学家那种强烈的自信。然而更打动我们的是吴文俊先生对中国古代数学的那份骄傲与自豪。报国何止一甲子，离去已近百年身，愿吴文俊先生一路走好。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知道故事不

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2017年1月12日的凌晨，李佩的生命之船终于抵达了天堂的彼岸。这双被皱纹包裹的眼睛已经见证了中国一个世纪的风雨沉浮。人们说，在送别他时，仿佛一个时代也在渐行渐远。最初人们知道李佩，因为他是遭遇飞机失事不幸牺牲的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的妻子。在大家栏目以往的多次采访中，他也总是更多地去讲述郭永怀的故事，很少提及自己。然而2016年，湍流却不走的先生，跨越百年的尊严与力量等关于他的文章在网络上热传，人们这才知道，在他不曾言说的背后是如此丰富而曲折的一生。人们称他为中关村的明灯，中国科学院的玫瑰，李政道称他为祖国教育界的楷模。李佩和郭永怀，一对了不起的学者伉俪，他们的人生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在丈夫离世后，李佩又经历了怎样的磨难，才从生活的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2年前，电影人郁柏阳接受了两位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委托，修复一些珍贵的旧照片。那是人们在李佩先生家中找到的，他好像故意遗忘了这些往日的记忆，多年不曾触碰。郁柏阳发现，郭永怀把这些照片小心翼翼地做了标记和分类。其中一些照片正是当年他亲自为妻子和女儿拍摄的，这些旧照片是一段美好爱情的最佳见证，也带着人们回到了往日的岁月。1947年，美国康奈尔大学校园附近的风光非常优美，航空系年轻的教授郭永怀专门去学习开车，然后他买了一辆小汽车，在每个周末约李佩出去四处游玩。仔细整理他们的人生轨迹，人们会不难理解为什么李佩会对郭永怀如此欣赏。1937年抗战爆发，对于他们的人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是在那时，郭永怀萌生了航空救国的理想，而20岁的李佩作为一名进步的知识女性，也下定决心从富裕的家庭出走，前往西南联大继续求学。对于国家的责任，似乎是他们这代人身上终生难以磨灭的烙印。李佩在康奈尔大学就读于工业与劳动关系学院，性格活跃的他颇受瞩目。郭永怀当时已经和钱学森、林家桥一起成为了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里几十个顶尖科学家中仅有的三名中国人。 他的科研的都是他的男的， 这就是 男的，都带着他的研究，说这是 然而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美国反共的麦肯锡主义大行其道，郭永怀最好的朋友钱学森被政府软禁了5年之久，中国国籍的科学家处境堪忧。郭永怀在当时曾有机会加入美国国籍。 美国政府啊，就送了一张表，就是说这个他们在这儿待这么多年了，我们很希望您能够参加美国籍，你可以考虑吧，这个参加美国籍。后来郭永怀就没有理会他这个。 李佩后来回忆说，他们夫妇两人一早就是决定要回国的，他们一直密切关注着新中国的消息。1956年，他们夫妇带着女儿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归国。我们曾找到了他们在罗湖入关的记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年这些学成归来的科学家们影响了新中国科技发展的进程，其中许多人成为了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中关村科园社区有几栋楼被称为特楼，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这里曾集中居住了32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8位两弹一星元勋，这里也是郭永怀一家的住所。日后每天人潮汹涌的中关村，那时还有很多坟地和农田，荒草长得比小孩子还高。科学家们在这里白手起家，李佩担任了中科院西交办副主任，包括幼儿园、医院等一些中关村最早的服务设施都是他牵头创办的。在整理旧照片时，郁柏阳有了一个奇怪的发现，这时期一张原本一家三口亲密的合影，不知道为什么李佩被剪掉了。经过多方求证，他对此作以猜测。 有2-3年的时间，郭先生经常是不辞而别失踪了，然后李佩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我想这一定是李佩找不到郭永怀，然后在生气的时候做的事情。 这是郭永怀最喜欢的乐曲，虽然看上去他总是很严肃，但他为人善良正直，是一位称职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人们后来回忆时说，两弹一星，即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这三个领域的工作，郭永怀都参与其中，这也是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的一例。不难想象，他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少，因为工作必须保密，一开始李佩感到不解，后来他又似乎意识到什么，细心为他购买了一些可以在条件艰苦的大西北使用的生活用品。这是上世纪60年代，郭永怀为女儿郭琴买的一架钢琴，一家人的幸福时刻永远地保存在了照片之上。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顺利爆炸。郭永怀兴奋地邀请王淦昌、彭桓武一起吃了一顿饭，期间还少见地喝了一点酒。也许在那一刻，李佩会感到自己的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2012年。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一次会议上，曾和郭永怀一起共事的人回忆当年，不禁失声痛哭。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在下着雪的夜晚乘坐小飞机从科研基地返回北京，就在降落时不幸意外发生。人们发现最后的时刻，他 他和警卫员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完好地保护了珍贵的科研资料。据说得知消息的李佩在窗前站立了整整5个小时。当晚力学所派了2名同事给李佩作伴，他们回忆说，那一个晚上李先生完全醒着，他躺在床上几乎没有任何动作，极偶然地发出轻轻的叹息，克制到令人心痛。多年来人们一直在猜测为什么当天郭永怀急着返回北京，而其中可能的原因一生都在深深地刺痛李佩的心。 郭先生在青海基地工作的时候，李先生已经灌进牛棚了，受审查了，然后呢郭先生工作结束以后想早点赶回家去，如果他第二天走的话呢，有大飞机包括王安昌啊、彭怀武他们都在那边，都可以一起回来的，但他急着也想去看李先生，他不知道家里情况怎么样了。 没有人知道李佩在窗前站立的5个小时里心里想到了什么，终其一生他从来没有过任何对生活的抱怨。就在郭永怀走后的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然而在郭永怀的追悼会上，因为被怀疑是特务受到政治审查的李佩一个人坐在长椅上。那时家里的钢琴已经很久没有发出悦耳的琴音，女儿初中尚未毕业就下乡到了内蒙古的农区，那里条件艰苦。郭永怀留下的最后一封信是要给昔日的宝贝女儿买一双合脚的鞋子。李佩失去挚爱的丈夫，一家三口天各一方。那一年她已经51岁，曾经的幸福已然面目全非。除了面对丈夫的离世，李佩在当时深陷政治的漩涡，她被攻击为特务，这和年轻时一段特殊的经历有关。那时她还不曾和郭永怀相识，直到躺在病榻上的最后时光，李佩回忆当年依然激动不已。 有一个她在劳动协会教工人夜校的时候教一首抗敌歌，我就放给李先生听，李先生听着听着沉醉的那个40年代的场景中，然后闭着眼睛在那敲敲音乐的点子。 李佩一直是走在时代前沿的进步女性，她个性坚强独立，处事果断干练。40年代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她就职于中国劳动协会，作为翻译成为了第一批参加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和国际工会联合大会的中国代表。她出色的英文能力和独特的个人魅力为人瞩目。她所就职的中国劳动协会在当时虽然是属于国民党的组织，但后来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并入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协会的领导者朱学范后来曾担任邮政部副部长，和周恩来关系密切。因为这段复杂的背景，在郭永怀牺牲的时候，李佩正在接受政治审查。他怀疑审查他的人的目的是以他为突破口，搜集攻击朱学范的证据，最终矛头指向周恩来。 他们常常来审查你啊，他都不是白天来，都是晚上，就觉得你大概也许挺困的了，太累了，你就可以说实话。可是我呢，当时我就跟他们就讲一些故事，因为我看过很多这种侦探小说，是吧？ 这一生，哪怕是最艰难的时刻，李佩也不曾攻击任何人。采访时谈到当年被审查的经历，他早已云淡风轻。但是事实上，后来他被下放到农村多年，每天从事繁重的劳动。在文革结束之后，有人希望他出面指认那些当年审查过他的人，都被他拒绝了。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办公楼前，为了纪念郭永怀，人们特地建造了他的半身像。2017年的清明节，力学所专门举办了李佩和郭永怀的骨灰合葬仪式。这天来了许多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他们是郭李两人的至亲和好友。在络绎不绝的人群中，也有许多人是郭李二人的学生。李佩享有如此之高的威望，并不只是因为他是郭永怀的夫人，而是他后半生为国家为别人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事。文革结束之后，李政道先生回国访问时，发现国内严重缺乏科技人才，他开始游说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著名大学接受中国学生。而当时从政治漩涡中重生的李佩成为了他的合作伙伴，负责考核学生们的英语水平。1976年，李佩下放归来，已经即将60岁的他带着3名教员，从自己编写油印讲义开始，创办了中科院研究生院英语教研室。那时人才匮乏，李佩找到那些曾被打成右派的英语人才出山教学。也许这份常人无法比拟的勇气，正是人们称他为中科院玫瑰的原因。因为玫瑰是带刺的，他从不轻易屈服于命运。事实上，早从60年代开始，李佩已经开始在中科院从事英语教学工作。他深知到培养科技人才对于建设新中国的重要意义，而他给予学生们的知识绝不仅仅局限于书本。 李先生，我觉得更多的来让我自己去思考，让你自己给你一些机会，让你去想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让你判断。他并不把这个东西啊，最后答案告诉你。 学生们曾经回忆说，李先生70多岁在讲台上给博士生讲几个小时的课，从来没有错过。李政道是第一个开始将李佩称之为先生的人。80年代，他们一起推动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项目，帮助在封闭的国门里成长起来的学生们直接进入哈佛、斯坦福、普林斯顿等世界一流名校。到1989年该项目结束时，共有76所外国优秀大学接收了中国915名物理研究生。后来这些人很多人归国，活跃在科研的第一线。在那时更为大胆的是，李佩为那些没有取得公费的学生首次开辟了一条申请自费留学的道路。在美国一些大学的推荐信中，英文水平证明书中只要有李佩的签名都会得到认可。这是李佩曾任教的中科院研究生院，如今他已经变成中国科学院大学。这是一所专门培养科学家的校园，而李佩一生所系的也正是从事科技英语的教学。美国的一位教授因此称他为中国的应用语言学之母。晚年的李佩从来没有歇过，他创办中关村大讲堂、中科院科技翻译工作者协会，讨论钱学森学术思想，寻找培养科技人才的根本出路。89岁那年，李佩在助手李伟格的陪伴下，一起去银行把全部存款捐给力学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设立了郭永怀奖学金。 人们说他和郭永怀一对伉俪，两种传奇。 有一次我有请一个外宾，就说哎呦，这个李佩真漂亮。 好，这个走路走得比较快，他们都比我慢。好了，秦兄，您您祝贺，您您祝贺，您您祝贺。哎，两分钟。 这是李佩和老朋友们去祝贺钱学森96岁生日。在这次聚会上，钱学森主动跟他聊了起来。 这个孩子，这个孩子， 问您有几个孩子？ 我现在一个也没有。 现场一片沉默。钱学森没有想到李佩已是孤身一人在生活。女儿郭琴在上世纪90年代因病离开了人世，送走丈夫，又送走唯一的孩子，李佩人生的最后20多年，在别人眼中陷入了更深的孤独与无助，她却如同一座岛屿，依旧平静。2012年。柏杨组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师生们根据郭李二人的故事创作了音乐剧《爱在天际》。在第一次观看演出那天开始不久，李佩因为心跳加速就离场了。演出结束后，郁柏杨和太太去看望李佩，发现他一直抱着女儿小时候的娃娃静静地坐了一个晚上。再大的湍流也不曾击沉李佩，他永远坚强，从来不曾因为自己的事麻烦任何人。但是人们发现快半个世纪过去了，外面的世界变化那么大，他的家具还是原来的布置，就好像是郭永怀还在世时那样。特楼如今已不再是当年的样子，老朋友们陆续搬迁故去，那些昔日生机勃勃的景象如今变得灰暗破旧。然而李佩依然没有改变他的热忱。这是2012年，李佩去看望年轻时的好友数学大师林家桥。晚年的他经常去看望这些老朋友。 比方说我们一些老先生病了，王安昌病了，或者是彭怀武病了，住医院了，他是70多岁人，他搭着公共汽车就去医院去看他们去了，这种事非常多，非常经常。 其实他比我们高一级，他已经是 在老朋友们的这些谈话里，往日的岁月不曾褪色，越来越衰老的他们此时也只有在回忆里重温美好的青春和年华。 他已经有个车子了， 对对对。 这些年李佩一一送别了钱学森、林家桥、何泽慧这些老朋友，最后曾被时间打败的李佩，终于也在平静中离开了人世，结束了他令人慨叹和敬仰的百年人生。一个曾群星璀璨的时代离我们远去了，但人们将永远追忆他们的故事和不凡的精神品格。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Come on, 这票去 check out。 the summer weather, sweet as a tender lover. We got birds humming the words,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Gold picking black shoulder, all the fashion, you need to know my colors, can you play it? My love is real, remember, forever, c'est la vie. Silence, s'il vous plaît. 好不容易人到了巴黎，结果行李却跑到东京，睡在陌生床上想念自己的睡意、就是一定不能太顺利、假期才算值得回忆。明明点的是芒果布丁，结果来了十多皮里皮，拿着刀叉迟疑三秒，叹了一口气、对于上帝安排的惊喜，是不好表示抗议，愉快都怕来不及，哪有时间不开心，这就是人生塞拉比，来年过这才有趣，风景很快就过去，哪有时间去挑剔，优雅的说声塞拉比，怀念每一场风雨光想到他早已放弃，脸上微笑僵在哪里，只说没关系、爱情就是喜欢的错觉、总不能够和他赌气，愉快都怕来不及，哪有时间不开心，这就是人生塞拉比，来点波折才有趣，风景很快就过去，时间去挑剔，优雅的说声塞拉比，怀念每一场风雨光临， 刚洗完车通常就下雨，要找的人他常常没开机，难忘的人总是忘了你，别介意这是定理，去挑剔，优雅地说声塞拉比，怀念每一场风雨光临，说声塞拉比， 八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一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壮阔东方。